那么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古代是有根据的，叫做民本。民本这两个词啊，出现在尚书里面，五子之歌，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基础稳固的国家自然就安定了。那么民本思想到孟子是民贵思想，因为贵啊跟轻啊它有不同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你没有老百姓 有土地有什么用？你一定有老百姓有土地才能成为国家。那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呢，它的背后呢还是对每一个人呢、基本的尊重，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他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所以今天谁当君谁当臣谁当民，他有时候是各种条件的配合，各自扮演你的角色把它做好。民永远是多数，所以呢这种仁政的思想是符合人性的。所以儒家的仁政理想呢，是以人性作为最后的基础，它构成一套圆满的系统。凡是跟儒家不一样的想法用在政治上，都会有它的后遗症。用四个字来说，叫做架漏千补。就一个房子啊有问题了，你这边补一点那边补一点，永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孟子为什么说话有他的重点，并且很有自信呢？他认为只有从人性出发推行仁政，人的社会才可能成为人间的乐土。而整个周朝的从周公开始的理想，就是要设法让国家跟学校类似，政治跟道德结合，等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就是一个大的学校，而所有的政治上的活动呢，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活动。这样配合起来的话，人的生命啊才会有真正的安顿。这儒家的思想呢，整体来说它的仁政呢、不是唱高调。那为什么历代以来都做不到呢？ 傅佩荣教授告诉我们，儒家仁政的理想从人性出发，把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因此只要施行仁政，就能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也只有在仁政的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才是百姓的乐土，国家才能稳固。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历代君主都不去实践仁政的主张呢？因为施行仁政需要一定的条件。那么孟子认为推行仁政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我们大概分三方面来看。首先呢，孟子的仁政呢、是建立在一个经济的条件上的，也就是说你政治要搞好，你先要有经济作为必要的条件。那么首先看孟子谈到仁政的时候，他一句话就定了调了，叫做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的开始要从划分田界开始，划分田界是为让老百姓啊，他们每一个人耕着有其田，可以设法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有的收成养家糊口。那么在周朝是实施井田制度，在孟子里面特别叙述了一下，他说900亩这么大的地方，你画一个井字，中间这一块称为公田，另外8家呢各分100亩地称为私田。公田是一起耕，它的收成呢、当做税收，那私田的话呢看你自己去怎么耕耘呢。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以这个做基础，再下一步怎么办呢？你就要设法能够做到你不要去耽误老百姓耕种跟收获的季节，粮食就吃不完了。细密的网子你不要放在大池里捕捞，鱼跟鳖啊就吃不完了。砍伐树木的时候呢，按照一定的季节一定的时间，木材就用不完了。老百姓只要能够吃饱喝足，能够安葬死亡的先人，因为木材啊是为了做棺材用的居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他说这就是王道的开始，让老百姓可以养生送死无憾，没有遗憾。这种经济条件今天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了，但在古代来说的话， 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孟子谈到仁政的时候呢，首先就要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普世的要求啊，任何人都希望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嘛。所以孟子讲仁政的时候， 他并不是唱高调，忽然就来一个很高的理想，不是的，他很落实，要把农业社会的井田制度办好，然后一步一步的深入，最后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愉快。接着就要谈到了有恒产才有恒心这样的观念。孟子很了解老百姓的痛苦啊，他说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你叫他有坚定的心智啊，好好去行善避恶，那是强人所难，我吃都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你叫我说好好去行善，我们说饥寒起盗心啊，怎么可能？等到他作奸犯科被抓了，被关了，受惩罚了，好像是我统治者设的陷阱啊，来害你，就让你没有固定产业，无法去行善，你为恶的时候再把你设法抓起来处分，等于我设陷阱来害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所以孟子强调让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产业，然后还有第三步，你要有好的人伦教育。人伦教育在谈什么呢？这种人伦教育啊，基本的内容我们介绍过，就是父子有亲情，君臣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有尊卑次序，然后朋友呢有诚信。这五伦哪个社会不需要呢？只要能够真的做到的话，哪一个社会又不能够安定和谐呢？孟子一再强调要好好办学校，反复讲明孝亲敬长的道理，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就是孝跟悌嘛。孝跟悌做到的话呢，天下自然就推出去慢慢太平了，因为每一家人都做到孝悌，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孟子谈到仁政的时候，首先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几点出发，让老百姓都有经济方面的稳定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有恒产之后呢，才有坚定的心智啊，去努力行善避恶，再施予很好的教育。接着我们就要看呢，身为国君，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他要怎么样去思考仁政的问题呢？ 孟子认为仁政理想的实现必须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伦教育的推广作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一旦具备，确实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安生。但是单有这样的基础还不够，要想推行仁政还必须得到君主的认可，而国君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推行仁政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哪些好处。那么孟子是如何说服国君的呢？ 接着我们就要看呢，身为国君，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你要给他充分的诱因啊，让他知道说行仁政是有效果的，是值得做的，是可以做到的。你翻开孟子第一章，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一见面就说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孟子说你不必谈利益，有仁义就够了。所以仁义跟利益的分辨呢、啊，又是另外一个重点。在这里呢，孟子就说仁义比较好，仁义是最大的利益。他说仁义啊，是可以事半功倍。我们今天讲事半功倍四个字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值得很划算的事情，我事情做到一半，功劳超过一倍，这个成语也出自孟子。孟子怎么去强调仁义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商汤，你说商汤他是行仁政，他是王道，当他开始去征发各国的时候呢，他向东边征发，西边人就抱怨；他向南方征发，北边人就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些老百姓这么喜欢被讨伐、被征发，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自己的国家，水深火热，希望商汤啊来主持正义。等到商汤的军队真的来的时候呢，老百姓啊，好像大旱之望云霓啊，旱灾到了，好热好热。天上出现了几朵云啊，高兴得不得了，快下雨了。等军队来的时候呢，去市场的照样去市场买东西， 在田里的照样继续工作，完全不受军队的影响，因为他的军队专门对付坏人，老百姓很放心，知道说商汤的军队来了不会骚扰我们，我们继续过正常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孟子就设法告诉当时的诸侯，跟他们说，现在这个乱世啊，你有一个万乘之军，就是我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推行仁政的话，老百姓的喜悦啊，那真是不得了，好像解除了倒悬的痛苦。古代描写老百姓的痛苦啊，很喜欢有两个字叫做倒悬，一个人被倒挂着，头下脚上挂着，那真痛苦得不得了，好像解除了倒悬的痛苦。老百姓欢迎他，你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劳超过古人的一倍，这一算的话，一半跟一倍等于是四倍啊，这就是事半功倍这句话的背景。所以孟子是希望让他们知道说，仁义是最大的利益。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它符合人性的要求。那么最后就要问呢，这种仁政的效果是什么？四个字现在很流行呢，仁者无敌。这也出于孟子，你只要行仁的话，天下没有敌人。为什么？因为行仁是合乎人性的要求。我们讲行仁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对你很好，谁不希望你对他好呢？所以你对他好，他支持你，这是天经地义啊。所以他说仁者无敌啊，是因为你本身所做的是符合人性的要求，这种观念在儒家里面是一贯的思想。我们念《论语》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人呢，只要能够做事符合敬，代表认真严肃，行为表现是恭，恭敬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像这种就说明人性是普遍的，你只要行善，天下谁不支持你呢？在儒家里面，以孟子来说，说到仁政，他希望国君充分了解，你推行仁义的话呢，那是事半功倍，效果非常好，最后的结果是天下无敌。我想这些国君听了一定会很羡慕啊，但是他如果进一步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仁政，那是不容易的。 孟子认为，仁政一旦实现，不仅能使社会成为百姓的乐土，而且对国君也大有裨益。仁政既能使国君事半功倍，又能够达到仁者无敌的效果，这也正是君主们梦寐以求的结果。那么国君就会进一步问，到底怎样做才是施行仁政呢？ 第一个，孟子会强调王道让人心悦诚服，就你国君你推行王道，你不要追求霸道。王道霸道的分辨啊，在孟子里面也是一个重点。我们先说什么叫霸道，因为在夏商周三代称为王，春秋称为五霸，所以这个霸道孟子说用武力啊来鼓吹做好事，就是我齐桓公啊，我是春秋五霸第一霸，那我说我武力很强，希望大家做好事，别人呢，当然要听啊，因为你武力很强，所以你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你才能说我要称霸，我希望大家都行善，别人呢，他服从，他武力比不上你，当然服从。但是呢，王道是什么？王道呢，是说我用道德来自己努力行善，我不是叫别人呢，我自己来努力行善。那么你这种王道就不需要很大的国家，像商汤开始的时候纵横各七十里，周文王开始的时候纵横各一百里，很小的地方到最后能够称王，成为商朝，成为周朝，因为别人看到他的作为啊，四个字心悦诚服。所以孟子很强调说，你如果推行王道的话呢，就是仁政的延伸啊，仁政的表现可以让大家心悦诚服，真的称王。你称霸的话呢，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接着你上来，你称王的话，天下没有人不佩服的。所以他先强调，哎，王道是远远胜过霸道的。第二个，他希望这些国君呢，能够知道你仁政的原则是四个字，与民偕乐。 我跟老百姓一起快乐，一起分享所有的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仁政的要求了。他跟齐宣王之间有一段对话，齐宣王看到孟子，有时候难免向他抱怨，说我的园林啊，只有中横各40里这么大，老百姓常常抱怨说我们国君的园林太大了，但是听说周文王他的园林啊，中横各70里，当时老百姓认为太小了，这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他的70里平方老百姓认为小呢，我的只有40里平方老百姓认为大呢？孟子怎么说？他说周文王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周文王的园林里面你可以到里面去砍柴去剪草，到里面去打鸟捕兔都可以，但是我到你齐国的时候先打听齐国有什么禁令，入境问俗啊，他是入境先问有什么禁忌不能犯的，你犯的话恐怕就出问题了，结果知道说你齐国都城附近啊有一个40里平方的园林，你在里面打死一头鹿，犯的罪就跟杀人一样，那太可怕了，等于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陷阱，老百姓到里面走一走，一头鹿正好死掉了，糟糕，你拿命来换了，那还得了，所以老百姓认为太大了，因为你在平方40里的地方等于陷阱一样的，我随时到里面去不小心一只鸟掉下来也要负责，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文王的园林啊，老百姓认为太小，越大越好，因为我们一起用，就这么简单，与民以偕乐。所以呢，孟子就设法能够用各种方式让这些国君知道，行仁政呢、啊，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推己及人，不要把老百姓呢、啊、当做对立的一方，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女就没有问题了，那他们就会把你当做自己的父母来保护来照顾。所以我们谈到说，在儒家里面，以孟子来说，说到仁政，他希望国君充分了解王道，让人心悦诚服，你不用打仗，你靠你德行来号召。第二个，他的原则就是与民偕乐，与老百姓一起快乐，最后的结果是天下无敌。我想这些国君听了一定会很羡慕啊，但是他如果进一步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仁政，那是不容易的，你必须自己自我约束啊，你身为国君不能作威作福，不能锦衣玉食，不能够忽略百姓的需要，有时候还要跟百姓一起来一起忧患一起快乐，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孟子认为实现仁政的理想并不容易，君主必须先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享乐放在最后，可是在推行仁政的过程中，君主的想法需要有人具体实施，也就是必须有好的大臣来配合。那么大臣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呢？在国君出现错误的时候，大臣应该怎么做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学会不爱哭的我。

看到商纣王很喜欢象牙做的筷子，就知道糟糕了。因为象牙做的筷子很精美啊，一般的筷子恐怕是简单的材料做的，象牙做的商纣王很喜欢，糟糕了。为什么？别人就开始找各种稀奇古怪的宝贝给他，他就开始每天沉迷在这些好东西里面。季子就很担心，屡劝不听，最后只好放弃了。所以呢，他如果一开始走偏的时候呢，你没有给他导正，后果就不堪设想。而另一方面呢，你说你要匡正国君，孟子特别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长君之恶，其最小；逢君之恶，其最大。”国君犯什么错，你跟他助长一下，说这个不算错，你多做一点没关系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啊，这个罪还算小。为什么？比如说国君贪污的，他贪大的，你贪小的，你跟他说多贪一点没关系，你需要洗钱吗？我帮你搬钱，这个就孟子认为罪还算小。那什么叫逢君之恶呢？逢迎国君的罪恶，就是念书人最坏的毛病，替国君找借口。孟子认为这个不能原谅。国君做错事了，你跟他说，哎，人都会做错事嘛，所以呢，你这个错还算小的。孟子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啊。齐宣王在位的时候，曾经呢攻打燕国，因为燕国发生内乱，所以齐宣王派军队去了，50天之内就把燕国打下来。齐宣王很得意啊，他说：“你看，我这个国家跟燕国一样大，50天之内就把它打下来，代表这是天命啊，上天要我这么做的。”得意得不得了。孟子劝他：“你就替燕国找一个好的继承人，把军队退回来，不要占领别人国家。”齐宣王说：“怎么可以呢？好不容易打下来，当然要占领了，把他们的财宝都把它搬过来了。”结果2年之后啊，其他各国组成联军，要来对付齐国，因为他们都怕你齐国已经很强了，再把燕国占领，那将来对其他各国不利嘛。结果齐宣王慌张了，他怎么打得过联军呢？他就说：“我觉得对孟子很惭愧，因为孟子以前劝我啊，不要占领别人国家，当时我不听，2年之后立刻就有报应了，所以我很惭愧。”结果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大臣，不能算大臣了，来个巨臣吧，就跟齐宣王说：“大王，你不要难过，你没有错。”他说：“你说周公怎么样？”周公他派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监管武庚，武庚就是商纣的儿子。结果呢，他们一起叛变。周公如果先知道他会叛变而派他去，代表他存心不良不仁呐、啊。周公如果事先不知道他会叛变而派他去，代表周公不智啊。所以周公两个总有一个，不是不仁就是不智。周公尚且如此，你何必过度苛责自己呢？你看这种大臣书念的不错，但是这个心态要不得。他等于是替国君找借口，说你做的都对。一个人做错事啊，还知道遮遮掩掩的。你如果跟他说他做的对，他就明目张胆了。所以孟子最讨厌的就是逢君之恶，去逢迎国君的罪恶。他说这个罪过太大了。说到匡正国君啊，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是显得很有气魄。你看一个当大臣的敢去匡正国君啊，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国君不见得都不好，但是我们只能说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嘛，天下这么大，不是一个人可以治好的。所以大臣有时候看到国君有偏差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要匡正。孟子就说了：“为大人，唯能革君心之非，只有德行修养完备的人呢、啊，才能够改正国君心里面偏差的念头。”换句话说，你要改正国君，你自己先修养好。你不能说我现在当大臣了，我专门去看国君有什么错，那你自己呢没有检点，那这样国君也不会听你的建议嘛。所以这是一方面，你要先修养好，再设法匡正国君偏差的念头。所以作为大臣呢，第一个就是要匡正国君，第二个呢当然是尽忠职守啊。你本身的职务没做好，怎么能算大臣呢？那怎么做呢？ 孟子认为仁政的主张必须要有好的大臣去具体实施，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好的大臣在能够匡正国君的基础上，还必须尽忠职守。但是孟子所说的尽忠职守，并不仅仅局限于做好本职工作，而是有更深一层的要求。那么在孟子看来，大臣该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做到了尽忠职守呢？ 孟子有一次到了齐国的平陆，遇到当地的大夫，就是县长，叫做孔巨星。孟子就问他了，他说，如果你的士兵啊一天有三次没有守好岗位，该站岗不站岗，你会怎么办？孔巨星很有自信啊，就说不用等三次，立刻罚办。孟子说啊，那么你的罪过也很大呀，你失职的事情也很多啊，当灾荒出现的时候，你的百姓老弱的在山上水沟里面死了，年轻的逃散到各地去，大概有上千人了，你不是有失职的问题吗？孔巨星怎么说？他说，这不是我能够负的责任啊，我们虽然有粮仓，但是这粮仓是中央下命令才能开啊，灾荒的时候我自己当县长开个粮仓，将来法办是法办我。孟子怎么说？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替别人放牧牛羊，他就要负责替牛羊找到好的草料跟牧场，他如果找不到，就应该把牛羊交还给主人，他不能说反正不能怪我，别人做也一样，牛羊饿死几只就算了，能这样做吗？孔巨星还算很诚恳，他听了之后就说，这确实是我的罪过。孟子就把这段话呢整个转述给齐宣王听，他说，你的县长我认识五个，知道自己有错的只有孔巨星一个，就把故事说一遍。齐宣王很聪明呢，他就说，这是寡人的罪啊，寡人有罪，所以这样才是一个大臣啊！你不能说我这个负这个职务，但是我不办事，老百姓没有照顾好我不管，不行，不能找任何借口，做不到就辞职。所以作为大臣呢，一定要能够尽忠职守。第三点，好善优先。孟子很强调好善这两个字，他有个学生叫做乐正子，乐正子是鲁国人，鲁国国君呢、准备重用乐正子，让他当这个执政的卿。孟子听了之后呢，高兴的睡不着觉，整部孟子书里面他在这里最高兴，叫做喜而不寐，高兴的睡不着觉。学生就问了，说，老师，乐正子要做大官，你高兴什么？他很刚强吗？孟子说，他并不刚强。他很聪明吗？孟子说，他并不聪明。他很有学问吗？孟子说，他并不是很有学问。学生说，那老师你高兴什么？孟子说，他就只有一个优点，叫做好善。什么叫好善呢？就是喜欢听取善言，别人只要讲的话有价值，我都很喜欢听，听到别人好的建议我都很高兴，这叫做好善。孟子说，好善优于与天下，好善在天下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一种品德，尤其做官的。孟子后面讲得很生动，他说，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很聪明，当别人跟他建议的时候呢，他就说，呵呵，这我早懂了，他那个表情那个声音呢、别人在千里之外都听得到都看得到，古代没有电视啊，孟子都这样描写，因为话会传出去嘛。比如说有人跟国君建议了，国君说，这算什么，我早就知道了，我那么聪明怎么不知道呢？结果天下人就不会给你好的建议来了。如果说你好善，喜欢听起善言，天下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跟你说他的好的建议，怎么样改革税收，怎么样推动经济发展，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那你这边怎么样呢？就可以集众善之所长啊，集思广益啊。所以孟子对于一个大臣啊，他的要求就是一个，你必须谦虚，必须心胸开阔，能够广纳别人的建议。这一来的话呢，等于是你去做到天下人的要求，好善优于天下。还有第四点，就是你要能够自己啊修养德行，这一点是一向都是没有问题的。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天爵就是天给我的爵位。什么叫天爵呢？ 孟子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八个字称为天爵。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是一个人，他只有各种丰富的潜能，他还没有把它实现出来。我们讲人性向善，你只是向善哦，那怎么办呢？仁义忠信这四个善没有问题，你要乐善不倦，乐于去做这些善，不要觉得疲倦。人有时候会觉得疲倦，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做那么久了还是没有效果。我们教书有时候说我已经教得很辛苦了，学生还是不用功，老师会疲倦呐，行善也会疲倦呐。所以孟子说你要培养你的天士的爵位呢，就要做到这八个字，然后你的德行修养越来越完美，因为你要负责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比如我们行善避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哦，是为了我对得起我自己，人性向善，我自我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能做到这个天爵的话呢，人爵就是人给的爵位啊，做官自然就来了。你如果没有仁义道德修养不够，让你做官也做不好，或者做到坏官，耽误了国家的事情，糟蹋了百姓的愿望。那如果说你天爵修养好的话呢，人爵来了之后呢，那人生实在是很完美。儒家所谓的追求富贵啊，是以这个做前提。我如果德行修养好的话，我发财了照顾百姓啊，我做官呢照顾百姓啊，这个何乐不为呢？所以这就是孟子谈到从政的时候做官，因为你既然讲仁政嘛，你这些官员呢、啊、就要从这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匡正国君，第二个尽忠职守，第三个要能够好善为先，最后一个呢修养天爵，也就是培养自己美好的德行。所以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孟子所谓的仁政的具体的结果。 孟子认为要想实施仁政，必须要有仁慈的君主和有修养的大臣，只有这两方面相互配合，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同时孟子也强调，并不是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仁政的理想就一定可以实现。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些人呢、啊，他做好事做了之后发现没什么用，他就不做了。孟子就讲一个比喻，叫做杯水车薪。有一车子的木材着火了，你说这个水可以灭火，你就拿一个杯子去救火，这一杯水去救这个一整车木材的火，怎么可能救得到呢？结果你发现说，哎呀，这个水倒下去没用，水不能救火，那干脆不要救算了。像这就说明什么？你所做的好事不够。行人是一辈子的事，所以不管是政治也好，实际生活上也好，学习儒家就一定要掌握到，所谓的做好事会得到快乐，是由内而发的快乐，不是外面别人的称赞、别人的鼓励啊，不是的。你如果不能从外面转到内在，那你永远在等待别人的肯定，那这个做好事是无源之水。所以儒家讲人性向善，从真诚开始，力量由内而发，所以他的快乐呢也是由内而发。那这个道理呢，你要让老百姓、让所有的人都了解，了解了之后呢，每个人就把快乐呢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只有这种内在的快乐是永远真正的快乐啊，不受外面所干扰的。那么这一来，你对于外面的贫或富，或是能不能得到某些权利，或是活得很辛苦，都比较不在意了。你能说这是一道幻想吗？当然不是。但是你把这个了解之后去实践，中间需要有修养的过程。那这个修养呢，你还是要问，修养很辛苦吗？如果修养也可以带来快乐，而在儒家认为确实会带来快乐，那么这样的学说就可以普遍推广。通常我们学儒家比较没有信心，是因为呢我们缺乏去实践的一种恒心啊，你要长期的做才发现说，哎，这种快乐确实跟别的快乐不一样，因为它是来自于人性，来自于人性内在的要求。我们了解了之后再把它用在今天的社会上呢，也可以知道某一方面呢、啊，我们是有相当的自主性，可以来设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大的格局来说的话呢，